大家好，我是毓敏。首先我要在这里多谢过去十几年来对 MyRadio 不离不弃的朋友。没了你们的支持， MyRadio 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我要在这里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 MyRadio。MyRadio 台湾直播室已经启动了一段时间。除了毓敏原有的节目在这里做直播和制作之外，我们也制作一些新的节目。不久之后呢就将会退出。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啲新订户，但是我们希望会增加那个订户的数目，去到最好就超过30万。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去订阅 MyRadio 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是对 MyRadio 的支持，令到我们的声音无远弗届。第二呢就是付费支持，你可以通过交月费啊，或者即入这个 Patreon 做会员，那你都可以支持这个 MyRadio 的。天涯若比邻， MyRadio 继续发声。 咦，为什么我经常都在 YouTube 错过了 MyRadio 的直播节目的？我明明已经订阅了 YouTube MyRadio 的频道了。 当然啦，订阅完 My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你还需要按旁边的钟仔，再选择全部， My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的节目，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Radio 在 YouTube 频道的直播又或者新节目。还有一样东西千祈不要忘记，这 件事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来支持 MyRadio 嘛。现在除了经 PayPal 还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来交月费。天 大家好，欢迎收看毓敏踢爆，今天就是2022年的3月25号，咁啊又再提醒各位，咁啊记得交台费啊，支持 MyRadio 突破黄标审查啊，请支持 MyRadio 嘅月费计划啊。嗱，今日咧就其实有好多样嘢都想讲嘅，不过即系我哋逢系礼拜五咧，咁个即系节目播出嘅时间相对比较短少少啦，咁所以都希望可以精简啲啦。咁啊，呢幾日咧，即係我諗台灣同香港都一樣啦，天氣又開始即係啊有啲轉變啊，咁啊有時個温差都即係有翻即係10度8度嘅，所以大家都係要小心身體啦。咁香港而家嘅疫情咧，仍然喺個五位數居高不下，雖然今日咧就去到即係10400，咁但係都係五位數嘅。咁當然希望下個禮拜。啊，即係或者禮拜六、禮拜跟住落嚟呢幾日咧，都可以變咗千位數啦。但係總數咧都已經去到110几万㗎啦。啊，咁不過根據香港大學醫學院嗰個研究嘅結果咧，就話即係會400几万人中招啊。咁啊，林鄭月娥就話呢啲係學術研究，始終就係學術研究啊，即係斷估冇辛苦啊。現實咧就好複雜嘅。咁我就話梗係複雜啦，係咪複雜得過即係你個腦頂係咪305身叫你穩控疫情啊，即係作為主體嘅責任。屌你話口未完你就整100万確診嚟回應呢個習近平，係咪咁真係何止複雜啊，屌你直情係人間慘劇添啦，真係係咪。所以呢啲人，你話佢如果唔係精神有問題，真係點都得，係咪？即係到今時今日，喂，你每日出嚟開記者會講嗰啲嘢，係冇人會相信你講嘅嘢，係嘛？亦冇乜人願意聽嘅，係嘛？個疫情啲數據又唔使你講，咁但係政策就你定，係嘛？幾時即係放寬呢個社交距離啊？咪又係你定，係嘛？啊！幾時要做全民檢測啊？而家暫緩又係你定，係嘛？咁而家究竟係即係與病毒共存啦，或者好似梁卓偉教授所講嘅，要變成一個流行病嚟看待呢一個即係疫情，係嘛？咁大家可以睇下新加坡同香港，係嘛？都係即係地少人多嘅地方，係嘛？新加坡500几万人，500几万人，咁啊地方啊細過香港，香港啊700几万，係嘛？咁兩個咧都係即係競爭對手嚟嘅喎，係嘛？曾幾何時就所謂亞洲四小龍咁，但係競爭對手嚟嘅喎。一個威權統治新加坡，冇民主嘅，冇新聞自由，冇言論自由嘅啦，係嘛？ 咁但係佢啲百姓咧就即係啲市民咧，佢只要個生活嚇，即係有樓俾佢住嚇，安居樂業，咁佢就唔會反政府嘅，亦都冇得反，冇示威冇遊行啊！你要發表意見，禮拜日俾個公園你噏，係嘛？除此之外乜都唔准講，係嘛？咁香港嗰陣時咧，就算喺香港主權移交之初咧，都算係即係無論喺呢一個所謂人權啊、自由啊、法治啊，特別係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咧。都是即係比新加坡好好多嘅，但係今時今日淪落到咧，就同新加坡大家都係屬於一個就極權統治，一個就威權統治，係嘛？但係新加坡好過你喎，係嘛？人民嗰個怨氣冇香港咁重嘅，有啲人就話：，唉，新加坡啲人咧即係奴性慣咗㗎啦，香港人何嘗唔係啊？老實講，係咪啊？咁唔係就近時殖民地教育，我哋唔會叫佢做奴化教育啦，係咪？香港人何嘗唔係奴性重啊？其實新加坡奴性重嘅原因就係話佢都係以華人為主啊嘛，大佬華人就係奴性重噶啦，係嘛？要坐穩奴隸。咁但係新加坡起碼個人均收入平均多過你香港，係嘛？經濟而家又好過你香港，係嘛？而家佢嗰個競爭力又強過你。嗱，你話啲外資喺新加坡有好多，係嘛？香港有好多。咁而家香港嗰啲外資咧就即係。喺度排緊隊準備撤離㗎喇，老實講，你政府不認還需認，係咪？因為第一個數據睇到㗎喇。咁當然啦，你話撤資係因為嗰個反送中撤資啦，因為疫情撤資啦，呢個都唔重要，就係覺得香港過去一個所謂即係競爭自由、經濟自由嘅社會，係咪？咁又税又比較輕，咁啲外資或者即係流入香港，咁佢揾到錢㗎嘛，啱唔啱啊？係咪？咁起碼你税低先啦。咁所以香港就係即係外資嘅即係天堂嚟㗎喎，係咪？咁所以政府先至有恃無恐，就話喂，你會走咩？你呢度搵錢喎，係咪？但係今時唔同往日，係咪？你外資喺香港，係咪？就係因為你至少呢度係一個即係司法獨立嘅社會，有法治，係咪？仲有你有新聞自由，資訊自由流通，係咪？即係除咗你話税低，係咪？同埋自由市場之外，咪政府嗰個干預呢個市場，即係一個即係積極不干預嘅，係咪？咁所以個自由度好高，咁你可以喺度即係揾到好多錢，包括你喺度即係個股市點解咁興旺咧？就因為外資多啫嘛，熱錢多啫嘛，咁佢都係嚟揾錢啦，係咪？但今時今日你睇下個法治。呢、这、一個原本即係相對即係可以話比新加坡嚇，即係個法治比較健全嘅一個普通法嘅即係司法管轄區，係嘛？咁你喺香港做生意係嘛？你唔憂會出現一啲喂官方干預啦，或者貪污腐敗啦，係嘛？或者嗰個競爭唔公平啦，冇呢啲事嘅，咁啊大家咪樂於喺度咯，係嘛？咁好啦，有咁多資金喺度，對你香港經濟都有幫助啊，係咪？呢樣嘢一定係互利嘅，唔係單方面佢有利，你冇利，係咪？以前你就話你可以走噶，即係我記得九七，即係啊呢個主權移交之前或者之後，即係當時好多人都喺度講啊，哇！啲外資可能會撤離，咁但係有啲人就話誒唔驚，我哋繼續喺度，係嘛？咁事實一段相當長嘅時間，啲外資仍然喺度非常之活躍，因為你始終係一個自由經濟，係咪？雖然你冇民主，係咪？你個民主政治咧？即係牛步化發展，但係至少你法治健全、言論自由、資訊自由流通，佢咪喺度咯。但係而家有咗國安法之後，喂呢啲嘢全部都被即係腐蝕曬，係嘛？咁點解唔要早為之計？係嘛？要揾個第二個市場啊？係嘛？一定要喺你香港噶。包括而家烏克蘭發生呢一個所謂俄羅斯侵略嘅，即係啲咁嘅，即係呢種咁嘅，即係唔應該出現嘅戰爭，咁而家出現啦，俄烏。嗰、那個戰爭而家成個月啦，係咪？即係俄羅斯就俾人綁住，係嘛？咁有好多喺中國嘅外資都準備撤退啦，係咪？睇到俄國去入侵烏克蘭，咁佢哋都覺得喂中國都唔係一個理想投資嘅地方嚟㗎，係咪？咁加上呢個美中關係咁惡劣，唔係成個西方世界基本上就同中國關係亦都係好惡劣，係咪？咁所以香港你要連帶受到影響㗎嘛？呢、這個係好簡單，你政治點會唔影響個經濟啫？係咪？呢、这個已經係常識嚟㗎啦。好啦，加上呢個疫情，所以即係最近有個新聞咧，就係即係講呢一個歐洲 嗰、那個商務協會啊，咁佢就有個調查報告啊，呢、這個歐洲商務協會有個調查報告，咁啊調查報告講咩咧？就係嗱，而家主要就係因為雖然話四月一號開始咧就嗰啲禁飛嘅，即係英美九個國家個禁飛令取消啊，咁但係幾時即係正式放寬通關咧就未知，係嘛？包括即係大陸可唔可以嚟香港，而家都未知，係嘛？咁於是咧啲外資商會咧就即係。就覺得喂，咁樣落去都唔係辦法喎、啊，咁所以咧，歐洲商務協會咧就發表一個調查報告，就話香港如果維持現有嘅呢種咁嘅防疫措施咧，有四分之一嘅受訪會員咧就會喺未來十二個月全面移離香港啊。咁好啦，咁呢一個咧就即係係因為個疫情啦，係咪？咁其他嗰啲外資有啲佢陸續撤離嘅，佢有好多其他原因嘅，唔一定係因為個疫情啊嘛。疫情固然係啦，咁但係其實全世界。喂，都系即系都系断咗链嘅啦，而家系系嘛，周围都受影响噶啦，而家成个世界基本上就即系要有牌先至可以恢复翻以前嗰个咁嘅荣景，呢、這个就肯定嘅，呢、這个疫情嘅伤害系非常之大嘅，系嘛，即系加加埋埋死咗咁多人，全世界死即系六百几万人喎，呢一个疫情死咗六百几万人啊！嗱，讲翻新加坡同香港，就算个疫情嚟讲，新加坡都好严重嘅，大佬。都過百萬嘅，原來都係咪？即係嗰個確診嘅人數，但係佢係採取一個，而家係採取一個與病毒共存啊嘛，係咪？當佢流行病啊嘛，係咪？咁佢呢一個所謂另一個所謂金融中心，佢呢一個疫情都好得人驚嘅，係咪？咁咪即係成日都幾萬幾萬一日㗎，咁但係而家已經變咗千位咯。咁啊，總數咧佢都仲係少過香港嘅，咁佢人口都比香港少咧，但係個死亡率好低喎，死幾多人咧？到而家為止，係咪？即係死亡個案，即係單日最多都唔夠二十個人，係咪？但係即係香港就係日日都死二百幾人，就算今日得一萬個確診，都一樣死二百幾人，係咪？咁點解會咁咧？咁啊，證明你嗰個防控疫情嘅政策有問題啦，係咪？咁但你唔會認有問題嘅喎，你仲要行出嚟撐嘅喎，係嘛？即係而家一個目標係同國家嗰、那個啊，即係緊跟國家嗰、那個啊嗰、那個政策啊，由動態清零係嘛？咁你啲人話要將佢變成流行病，咁佢啊即係唔啱聽係嘛？咁但係我哋係睇結果嘅，啊個結果就係而家咁咯，係嘛？咁啊香港就基本上就係即係唔好話淪陷啊，呢、這個叫 certify。屌你真系用医学上嘅名词，即系确认死亡啊！香港系嘛？呢、這个确认死亡仲要发生喺所谓回归二十五周年，仲要习大大嚟香港主持呢、這个即系回归二十五周年嘅庆典，系嘛？迎接佢嘅就系一个确认死亡嘅香港，系嘛？即系用台湾同大陆嘅即系流行语叫做打脸啊！啊，打脸！边个打边个靓呢？啊，就林郑月娥兜巴星呢个习近平用广东话最好嘅打脸，啊，台湾又叫打脸，啊，即系你有时讲啲嘢啊，货不对版咁啊，叫打面啊，打脸，啊，打脸，大陆又系咁讲嘅，所以台海两岸啲文化一样嘅，大家唔好忘记系嘛。虽然个政治制度咧就系南言北切。但系个思维方式同埋个文化基因基本上系冇分别嘅，咁啊打脸，咁我哋就话我哋系香港人嘅，就兜巴星呢个林，即系林郑月娥兜巴星呢个习近平，系嘛？佢兜巴星就即系对上一次，喂出咗个圣旨叫你稳控疫情，你就已经整个百几万确诊嚟兜巴星林呢个习近平啦。而家回归二十五周年，佢嚟主礼，你又兜巴星佢咧，系嘛？呢度唔会有欢欣鼓舞、普天同庆回归二十五周年嘅，除咗嗰班蓝丝，你话自己喺度打飞机之外，系咪？你话成个香港社会，香港呢七百万人，有几多觉得回归廿五周年，然后习近平嚟香港主持呢个庆典，佢哋就会欢欣鼓舞呢？系咪？搵到一个都话你叻啊！屌你，嗰个一定系黐线嘅，系咪？100%精神有問題，先至會覺得回歸二十五週年，習近平嚟香港主持呢個大典，佢哋覺得歡欣鼓舞，係咪？你問下你啲兄弟姊妹，問下啲親戚朋友，係咪？問下你老婆，問下你條女，試下問下，睇下邊個會覺得回歸二十五週年，佢會歡欣鼓舞，係咪？冇啊！ 香港已經 certify 然後香港 certify 個罪魁禍首就係林鄭月娥，係嘛？然後佢嘅主子有不可推卸嘅責任。到今時今日，喂，你點解唔係打面啊？你唔係點解唔係兜巴星啊？呢個習近平啊，習近平講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在習近平新時代的這個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領導底下，香港這個所謂一國兩制呢就可以行穩致遠了。那被你搞到這樣，不要說反送中那筆，只是說這個疫情而已，是吧？你的確診人數遠高於中國大陸，是吧？那你不是兜巴星習近平嗎？即是你蓋了習近平幾巴的，那如果他都是這麼愛你讓你連任，屌你真係都應該要去檢查下身體嘅，老實講，休息一陣。